或是平庸，这种复杂他不懂，谁是路地转的美梦，谁是外皮层被操控，中文的生活的内容。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现场放送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 DJ Mai。 我们在这个周期为大家集合的上百名的华语乐坛优秀作词、作曲、编曲、制作人、录音师、乐评人、音乐人们为你严选出的真心创作好音乐，全部都集合在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一个小时的浪潮 Listen to One 里面。有些优质好歌你当然不能错过。 Oh, go,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走。 有那一天着我逃跑， 我无法失去你，可也不会忘记你。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目光就会像在天上，我们依旧是我们，哭着笑着陪伴彼此左右。 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回头看，会发现我们像贪玩的小孩，像未来不在，像是没有明天的去 Listen to why, listen to why. 如今生活的日常，是我们曾经想象的那个日常吗？温暖的笑容，有些时刻好像就是会被遮挡住，情感也会因为距离而变得热络下降吗？但是我相信，一首好歌，一首优质的经典作品，可以帮你扫去不安的此刻，扫去灰暗。在昨天晚上，中歌榜当中听到了这首歌的全球首播。好久没有听到群星演唱的《城里的月光》。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 醒 我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哪怕不能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洒满整个夜晚，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说到城里的月光，无论是我们听过的各种之前的版本，还是此时此刻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听到的城里的月光2021，我们都会觉得哇，算是一种很特别的跨时代跨越时间的一种传唱级的一个神曲了，对不对？我们听到了这首歌里面呢，召集到了有林宥嘉，你听到林宥嘉的歌声了吗？很久不见的林宥嘉、动力火车、周慧、耿斯汉、FIR 飞儿乐团、李友廷、郁可唯、Karen CC、陈浩森，就是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那个陈浩森啊，严艺格、文慧茹、没有才能等众多啊，总共12组的歌手来演唱的这首全新版的《城里的月光》2021，阵容很豪华。而且呢，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听到这样的优美的旋律和这样的精心的精致的制作呢，你会觉得真的忍不住想跟着一起来唱就对了，大合唱的感觉。这样的音乐和歌声总是可以带给我们各种温暖，而且呢也帮助我们呢想传递一份牵挂和思念，通过歌曲可以为你做出最好的表达。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就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钟，我是你的 DJ 麦。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新朋友各种老朋友看到了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就在听听 FM。 哎呦，这么多朋友在聊天啊！天马行空到成功，点名一下微小薇，牵着蜗牛去西藏，说城里月光把梦照亮。第一次听这首歌的群星合唱版本，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哈，因为这是一首全新制作的、全新出炉的新歌呀，2021的版本。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笑笑爱天天啊，聊天室开啦，一起品味世间美好，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刚刚还有位同学在聊天室想推荐一下他在这个周期认为好听的歌曲啊，想到了一首老歌《认真的雪》啊，来自薛之谦。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首歌跟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全新制作出来的《城里的月光2021》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巧思设计在哪里呢？都是在开场的 intro 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微微的电流感的声音。我们刚刚听到《城里月光2021》版本的是林宥嘉的城里的月光，对吧？我们再来听听薛之谦的这个《认真的雪》的前奏。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 哎， 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 哦，有没有好音乐？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会唱的朋友， 爱的那么认真，爱的那么认真，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已经十几年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就在你说了分手的瞬间。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爱的那么深，爱的那么认真，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已经十几年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就在你说了分手的瞬间。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雪中的伤痕，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可我在乎今后你有谁陪。爱的那么深，比谁都认真，可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漫天风雪，请别再把我的眼泪擦去，毕竟那是我最爱的你。 女人，毕竟我曾是她深爱的人。 这是薛之谦最早的作品《认真的雪》，来自2006年，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为大家突然呢来了一点复古回忆杀。16:21，你好吗？问候正在新浪微博留言的朋友，还有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在听听 FM Apps 当中的聊天室的好朋友们，你们好。On a Saturday night in the summer, sun down and they all come out. Lamborghinis and they rented hummus. The party's on, so they're heading downtown. Everybody's looking for a come up, and they wanna know what you're about. Me in the middle with the one I love, and we're just trying to figure everything out. We don't fit in well, 'cause we are just ourselves. 浪潮 Listen to why亲爱的。

女 DJ 韩丽小姐加盟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个 Jingle 呢，里面也是做出了一个不同的选择哈，人和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想法不同，生活经历不一样，然后呢爱好喜好都不同，但是呢总是会有很多神奇的磁场哈，把我们相吸在一起。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相互的吸引欣赏等等啊，都是呢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就像是韩丽小姐自己说啊，麦麦在主持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过山车版本哈，听起来有过山车的感觉吗？去不了环球有城可以来听节目嘛，对不对？然后呢韩丽呢在主持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时候，就是优雅的摩天轮版本，而且我前两天有听韩丽的版本哈，也非常的好听啊，有趣啊，勾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在音乐的选择上呢也带给我们很多优质的感觉。16:32，我们呢今天也号召大家来我们的听听 FM 的首度开张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逛一逛。你有下载听听 FM 吗？不管你选择在微博互动还是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互动，我都在浪潮里等你。 浪潮 Listen to One。 Let's stay here by my side。 Big girls never gone。 Are you ready? Let's stay here by my side。 心太急，这样下去不行，该清静一个空地，放放我们的感情。爱就像奇迹餐厅，用真心才进得去，否则你只能站在门外淋雨。三心两意必须用专一来权益，我亲爱的你心成竹，你怕爱变成负数，翻翻战争的记录，为什么你总是输？其实爱笨得像一座电梯， 你确定这里快乐就说欢迎光临？ 三心两意必须用专一来痊愈，我亲爱的你 情人不多见，特别在善变世界，错过到等个几年，你别说再见。我手捧着永远，我也写着坚决，惊喜会一夜一夜继续出现。 你的幸福我来庆祝，你的顽固我来让步，你的糊涂我来弥补，我来满足。 那是音乐的幸福，我来庆祝。那是音乐的幸福。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嵩，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创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我爱大家。 浪潮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好了，北京时间16:36，我们在耳边响起的是许嵩在这次的小巴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 很特别的歌曲哈、啊。作为我们的真心荣誉音乐人许嵩，最近也有呢 B 站的综艺。 我坐在清晨五点沙滩， 大家可以追起来。 沙滩停泊着宇宙飞船，两名外星人围着篝火促膝长谈。我也有过这种浪漫，那是纬度曲岭的海岸，你我贫穷却富有愉快，彼时创造了公词诗回味的素材，像眼前的潮幽暗夜澎湃。你说 至少在许嵩新专辑当中的科幻，其实呢我们也听到了在爱情当中的一种遗憾。里面唱到在开始的时候两个外星人哦，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两个外星人真的是讲一个科幻故事吗？在爱情当中如果出现了两个外星人，共同开辟了探索了新鲜的原地，但是紧接着歌词描述到篝火渐渐的微弱下来，热情冷却，一人离开去往另外的一个星球，那剩下的那个人该怎么办呢？独守这颗星球，或者驾着飞船去寻找它，亦或是在宇宙中无止境的飘零，所有的选择交给你，你会选哪个选项呢？无论怎么选择，故事的最后在历史面前都像是一个科幻故事。正在 FM 九七点四北京乐广播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你还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吗？ 我是个顽皮的孩子，没

用古筝营造出一种晶莹剔透、金属感的冰雪世界。爱北京，唱起来。